空城计啊。 哦，您唱的是司马懿。 不是，我来的棋牌。 哎，您怎么来棋牌呀？ 正巧那天呢，后台少去了一个人。 嗯， 我说这出戏呢我熟，少谁我都能来。 您会的多呀、哎。 可别的都有人了 啊， 就差这么个棋牌。 哦， 我说棋牌就棋牌，救场如救火嘛、 嗯、 我就办上了。 哦， 这胡尚还挺客气，您多辛苦吧，来来喝茶。 先歇会儿吧。 我坐在他那个化妆室啊，是一边喝茶一边抽烟。 嗯， 胡尚可就说了，龙好啊，现在各处啊都禁烟了，你怎么还抽烟呢？ 戏院里都不准抽烟了。 我说这也不是前台呀、啊、你在屋里也没写着说不准抽烟呢、啊、 哦，你还有理了怎么着？ 胡尚恩说了，兄弟，要不你上后门外头抽去啊，抽完了你再进来。不是，你在屋里这么一呛我，回头我这嗓子就根了。 那就唱不出来了。 哎，他这是寒碜我呀。 哦， 我说没关系，不抽就不抽，咱们场上见。 真香啊。 秦童一出去，他这诸葛亮上场了。 嗯，兵打起三地，要擒司马懿。 马来， 您上了。 人行千里路，马过万重山，来此一试。 您下马。 门上有人么？ 做什么的？ 把老通兵下土人求见。 候着启禀丞相，下土人求见。 传。 丞相唤你小心了。 参见丞相。 你奉何人所差？ 王将军所差。 手捧何物？ 地理图。 展开。 咚咚唱个咚咚，起咚咚唱起，唱个咚咚，一根儿的个咚咚。 传来。 在。 去到烈柳城，将赵老将军调回，快去快去。 本来呢，我应该说遵命，拉马下呀， 那就没事了。 我没下，啊、我还有词儿 啊。说什么呀？ 我说，启禀丞相，倘若那赵老将军他不在呢？ 啊，有这词儿吗？ 没有啊，我家的 啊。 谁叫他刚才不让我抽烟来着？ 哎，那胡头安说什么呀？ 他那黄眼珠一转，说了，此乃军机大事，万万不可泄露，你赴我耳上来。 哦，他跟你耳朵边说什么呀？ 去你妈的！ 你呢？ 这里。 哎呦，给骂下去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里呢先暂告一个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，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。